邓紫棋的倒数当中，今天的正午有星光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旁边这个声音多少有些变化。大家好，我是来代班的戴毅。中午好。 哎，今天这个千纯也是有工作上的事情。 对的， 对， 嗯， 必须要在外面忙活一下。 嗯， 我们这边也祝他一切顺利跟成功。 对，我们说在另一个舞台上面绽放光彩。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他意气风发的停好车，就从停车场走出去了，赶紧给他发了条信息：你今儿看着这喜气洋洋的呀。拎着各种红色什么之类的哈、 哦， 给自己也是有一个暗示哈。 对， 希望他一切顺利吧。然后在明天的时候将会正式的回归啊、 嗯。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依旧挑选一个话题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叫做是不是应该抑制自己的分享欲，还有表达欲。 嗯， 我还说什么叫分享欲？最近大家都在提，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发社交媒体什么朋友圈这那的、 嗯，或者有些人会理解成为种草。啊，但如果说买东西的话、 啊、 就是你的分享欲就会特别直接转化成为种草，种没种上、 哎、 然后别人是不是因为你的种草要去拔草。 哎，我们怎么给别人种的，我们曾经又被别人怎么种过草。哎，一会儿也是 可以分享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戴着耳机，我觉得一会儿就可以聊一聊、啊、 对，待会儿听歌的时候我争取合张影、 哎、是的。哎，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设定的话题、 哎、 我们把它更广泛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应该发朋友圈或者值得发朋友圈。你可以先翻一翻自己都最近分享了哪些内容哈，因为有些朋友圈可能发的时间长了以后也差不多都忘了。 嗯， 我最近的一个就是关于球赛了，每天就是球球球，这基本上是我们所有球迷内心的一个心声哈。 挺好的， 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期待各位的留言，来自于张杰，我们都一样。 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我想我们都一样，渴望梦想的光芒。这一路喜悦彷徨，不要轻易说失望。回到最初时光，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 想你在哪里？

作为球迷来说，有足球陪伴我们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刚才又同样一位球迷 September Hello September 哈，九月你好， 对， 然后过来给我们留言的时候说，我发朋友圈我就发意大利相应的比赛，哎，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球迷，而平时 妥妥的 是的。如果看足球联赛的话，我没见过，之前有今天还没到场签到的哈，斯坦福桥肯定也会发一些关于切尔西这个球队的比赛。然后对于我来说，最近的一个朋友圈分享欲爆棚的，就是在上一个周末的时候，我喜欢的主队阿森纳赢了一个北伦敦的德比的精彩的一些画面发出来了，这是拦不住的。 几点钟发的？ 晚上， 深夜， 好晚了， 凌晨， 深夜，对，很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我相信在昨天的时候，今天你在刷朋友圈也能看到有很强分享欲的这些球迷朋友发了，就是在欧冠比赛当中，梅西终于帮助大巴黎攻破了球门，而且是一脚非常漂亮的世界波，巴黎是2-0赢了曼城，这可能就是球迷的默契，你就知道他肯定会发。然后以及到这种重要比赛第二天你也挺烦的，你身边球迷多的话 还好，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个真球迷，我可能是个伪球迷，有一些新闻我会关注一下，就包括你刚提到梅西进球这事儿，我在看手机的时候突然页面跳出来一个比如新闻，就显示梅西进球，哎，我也会扫一眼，因为我觉得身旁的有一些男同胞们特别喜欢看球，那他们一定会聊到这个事情，那我看一眼的话，就会找到一些跟他们的共通的一个谈资。 没错，就是在说出来梅西进球了，或者你看他面露喜色的时候， 哎，梅西进球了吧？ 你大概对他一下就会觉得说有应和， 嗯， 我不是特别的孤单，因为很多时候确实男球迷啊，这个在相应的可能女同事稍微多的地方。表现太多对于足球的热情也挺孤独的哈， 就是可能这个时候就是你主动想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所以多聊会儿球 对对 对, 对, 对 就可以说 人家就走了， 你去那边， 我吃饭去了， 吸烟区跟他们聊去 好，这边我们今天正好看到全新的放榜北美那边的前五首单曲，我们跟各位来数一下，因为刚好提到那一场球赛也有一点小联系小关系，我们先看到的就是北美最热五首单曲 Top 5 Countdown Let's go Yeah we fancy like Applebee's本周继续保持在第五位 Fancy Like Walker Hayes 这首单曲目前表现成绩相当抢眼，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从昨天数到的欧洲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北美 Bad Habits 这首歌曲来自于黄老板 Asheron 本周下降至第四位。 Drake 再次跟自己的好朋友 Future 的合作 Wait It Sexy 本周同样榜位下降至第三位 Number 3。Lil Nas X Industry Baby 这首歌本周上升至第二位，也是借着之前颁奖礼的东风啊。 Bieber 跟 Kid Leroy 依旧是最受欢迎的，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也是特别的火，叫做 Say 本周继续保持在第一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哈。为什么今天要提到梅西，然后想到这样的一个榜单倒数，是因为 Asheron 黄老板在昨天的时候到场观赛，不虚此行啊，看到了梅西手球哈。对，来这一首歌曲来自黄老板 Shivers。 say,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When you're closer,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Baby, you burn so hot, you make me shiver with the fire. You got this thing you started, I don't want it to stop. You know you make me shiver.

来自于金志文的一首《远走高飞》，说到底就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中午好，我是戴毅，我是戴班。 是的，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一起聊的话题就是什么事情愿意分享到朋友圈。大家其实最近朋友圈感觉发的还是挺多的，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很多的留言。然后就说这边叫做无名的朋友说，我们家神兽得奖的高光瞬间，我可以嘚瑟的所剩无多了。不，你可以嘚瑟的一定很多，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多。 是的， 这种高光瞬间对于你来说就是心里很大的一个安慰哈。 而且我觉得作为父亲，他可能会愿意把孩子的一些这个所获得的奖也好，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内容把它记下来。其实发朋友圈有个好处，它有时间的一个检索功能。 是的， 你能知道是某年某月某天发生的事情，你往回翻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一个流水账嘛。 我现在很多时候要去再找过去的什么样的事件的时候，找照片，自己手机，我们现在因为数字化了以后，大家就随便瞎捏，一捏还是连拍，到最后 找不着， 实在装不下了，你换了个手机，把它归档到哪块硬盘里，你找不到的。 对，茫茫的照片海当中，那一张实在找不着。 只有就是什么微博、微信、朋友圈之类的，你检索一个关键词或者时间线，才能够出来哈。 说到这儿， 确实是 有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我很长时间之前的时候是不知道朋友圈是有一个年份的检索功能的，就生翻呐，翻到腱鞘炎都快犯了。 感到网不好的时候，你就在那一直转转转转，然后你要再退出，因为它缓存满了，打开微信从头再来。 所以有一次着急找一个照片，找一个事情的一个时间节点，死活找不着。后来人说你干嘛呢，就是往上刷刷刷刷刷。我说我要找到好像是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一个照片儿，我当时是跟谁在哪儿照照片。他说你就哪个年份，2019啊，哪个月份，好像是8月份，哎，翻出来了呀。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瞬间我不是被大家种草了这个一个功能，是种草了一个功能，而且同时也发现说原来有很多你长期使用的软件，你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操作它。 我后来发现就是当 自己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的时候，我原来就会用一种可能笨的办法先去把它这个看能不能给解决，比如说咱一直这么着翻朋友圈， 对， 后来发现一定要先想一想这事儿是不是所有人都会遇到，我发现说这可能我的需求其实早就已经是大家的诉求了， 哎， 然后我赶紧在上搜索引擎一搜，无数人都搜过这个问题，我怎么能最快的找到哪年的哪天的朋友圈，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办。 哎呀，我们现在这人太懒了，如果没有这些搜索引擎帮助我们的话，是不是连思考问题都不会了？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啊。来，就跟现在开车你不开导航你都真是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了，很多时候两点一线都是这样哈。 好，我们用这首歌来给那些在路上不用开导航就开车开特别好的老司机哈，给你们鼓鼓掌。 来来来，非常开心，来自于陶喆跟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这也是必须要发朋友圈的一件事，婚礼嘛，对吧？来， 结婚了。 来，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天地时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算是两首婚礼热歌的连放，一首歌曲，当然我们知道了，刚才有人说 DR in the house， 对不起我拼错了， DT in the house， 对，是我 in the house 啊。然后另外一边当然就是这一首 Sugar 削个椰子皮，然后也是曾经在一两年前的是吧，没错， 椰子皮， 哎，在现场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场海南的婚礼，是不是很有海岛风情？ 哎，现在好像是不是在国外的婚礼的现场都是因为 Justin Bieber 把 Diane Shea 给捧红了之后，很多人更知道了这样一支乡村的或者最早唱这个乡村音乐的年轻的组合， 对， 也愿意把他们的歌当做婚礼的热歌去播放， 而且永远都是那个 10,000 hours 是不是 10,000 more 哦呦，循环循环。 好，我们开嗓了啊， 马上要到这个十一的假期了，最多的是什么？ 草坪婚礼， 去随份子去。对，然后你一定会听到。哎，我们十一之后进行一个总结， 看你参加了多少婚礼。 没错，一个是多少婚礼，另外就是我们 feel good 的歌单嘛。然后原来是让大家一直在提供自己当周可能当周可能听的心情最好的一些音乐， 嗯， 我们就让大家把过去这一个礼拜你参加的所有的婚礼上面你听的最多的歌全列出来进行一个投票跟分享哈。 哎，华语歌曲前两天有一首新歌啊，叫做《今晚你要嫁给我》。 干嘛还今晚呢？ 就是因为很多地方城市它是晚间举行婚礼， 哦，我以为是特着急，今天见面了不行，今儿晚上咱就得领证，哦，不是这意思啊，哦，是这样的，南方很多城市啊， 对，南方的城市，包括好像我们旁边的天津市也是有这个晚上办婚礼的习俗。 Yes， 嗯， 是这样的哈，对，所以我们到时候看看这首歌会不会出现在各位的这个歌单之上哈。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这边大家继续分享了说自己在朋友圈愿意晒的一些内容，好比说有朋友说昨天我发了一个，我分享了一首歌，哎，因为这个周生辰太可怜了， 是一个角色吧， 嗯， 应该是这部剧应该是个小甜剧，我有点印象，这个周深辰是哪一部小甜剧里的男主？待会儿提醒一下我哈。 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就着这个展开聊一聊哈。 嗯，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我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看到自己喜欢的文章，我都会第一时间分享到朋友圈去跟别人来分享，这就是一个转发啊。 嗯， 对，我平时朋友圈也会经常分享一些歌，就这首歌实在是太洗脑了，而且觉得分享单一首歌还不过瘾。还要把它切成视频然后给发出来，因为现在都可以发一些什么状态了嘛，对不 对， 对， 然后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别人点进去呢就是完整的这么一个片段， 嗯， 我就会纠结半天到底截哪一段是最好听的等等之类的哈。来，我们也希望看到各位曾经在朋友圈都分享过什么样的歌曲哈。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聊，我们再回来聊一聊种草的事吧。 好的， 对，我们被种过什么样的草，又给别人种过什么样的草， 这 分享歌不是种草吗，对吧。嗯， 好，这首歌来自于夏入侵企划，叫做愿望交换商店。 想法往外涌，但最后只能装满垃圾桶。这个时候想出去走走，但窗外街灯昏暗，不想再动。拿好奥手机和钱包，来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啊！一路珍藏了所有的爱，还带回各种奇怪的礼物。我想要开一个卖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

女生可能被种草的会是一条裙子，会是别人穿的特别漂亮的一身衣服。男生被种草很多时候是比如球鞋，然后耳机、 相机、 耳放、相机、 汽车、 游戏机、 哦 啊、汽车种草，对，但是这个实现有一点难。哎，我刚新换一辆，你那辆好像更好看一点。 嗯， 马上这张车就卖了，再换 还可以。 哎，最近我们算是相互种草的，其实就跟听音乐是有关系的这些设备。 对，刚您提到了耳机嘛，就是我们发现其实音乐 DJ 在工作当中使用最多的一个武器，这真的是我们的工具，也是武器， 是 就是耳机。其实男生会很在意说，哎呀，这个头戴式的耳机会压了发型， 嗯， 所以呢，再加上有一些这种可以入耳式的耳机做得又很漂亮，音质又不输那种头戴式的耳机， 对， 所以就有很多人哈，像我身旁这位买了不止一个又一个。 对， 我呢是因为想找一款能够替代掉蓝牙耳机，让我在听音乐的氛围感和那个质感上再提升一些些的， 嗯， 所以我就有一天不开眼的向我旁边这一位，向 DT、哎、向王维去问了一下，我说你能借我 不开眼是什么意思？继续继续啊， 打引号，我说借我听听呗。听完之后就哪儿买的，快告诉我。 哎，我们互相种草，他这个种草了耳机，然后后来他换了就非常好的一款耳机之后， 嗯， 然后紧接着因为搭配好听的耳机还需要有这种 耳放， 叫耳放跟解码器的设备， 然后 我自己有一个， 嗯， 然后他整了一块特别好的，昨天听了以后，然后整个人就属于空气了，就不哭泣当中， 嗯， 就像好比说这一首歌曲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各位你一会儿可以解析一下在背后到底有几种乐器在配合着他这样弹跳的声音在弹跳，那款耳放可以完全听得出来，所以现在在我心目当中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他买那款会降价，然后我可能再会买过来哈。这就是一个相互的种草，大家相互的一种分享。在朋友圈你有没有被别人种草过，一会儿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听到这一首歌曲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

自于马赛克的一首《霓虹甜心》，特别的快乐的一首歌曲啊。说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在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到底什么事情是值得发朋友圈来好好的分享一下的啊。这边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哈，有朋友这边就说了，我买了模型以后要凡尔赛一下，这又是来自于男生的心声。 我觉得有一类型我们就可以姑且称它为凡尔赛，就是这一波就是发出来之后一定是求点赞的，求留言的， 没错， 然后看完之后给自己增加一些喜悦感，并且说你看，哎，今天特别的开心，有一种小小的自豪和骄傲。 女生在自拍的时候，我觉得跟男生发模型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要 P 一 P 嘛，要找一找很好的取景嘛。男生现在在发这些，你比如说买了新的模型，买了新的键盘，买了新的耳机之后，一定要找好的位置，把所有的灯光都调好了。朋友专门为拍自己的这些东西 买了灯， 买了相机 哦， 灯都不用说，灯布景。 我跟你说，买了灯， 还专门买了相机，哎，每天就在那儿摆着，说你这是要拍 vlog 还是拍什么样自己的一些视频？没有，我就是要拍我的模，好漂亮。然后拍出来以后，那一个光影太棒了。然后到最后，真的有人他闲的时候就开始拍动画片，他把定格的一张一张图片给你拍出不同的造型，打一个动作出来，然后每天就在群里面去晒， 哎， 去炫。 我是该说他有多闲呢， 是闲， 还是应该说他真的有一个就是已经热爱到一定程度了？我觉得这真的挺鼓励他的， 也是一种童心吧。 对， 用成人的技术来去展现自己更美妙的童心。 人家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生活当中特别能够带给他快乐的方式，我觉得很鼓励。因为 是的， 我们在鼓励大家在生活当中找到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你想做的一些事情，把你的爱好不断的放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生活很有乐趣。 是的，而这一种分享我觉得一定不会让人烦。 不烦， 他其实是带着很多你能看到他的喜爱，你能看到他花的所有的时间跟功夫在其中，他其实是一种更审美的方式来去给你带来一种他内心快乐的分享。 那不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有趣的灵魂吗？ 没错， 对不对？有趣的灵魂我们多一个都不嫌多。 没错啊，总比拍了一个构图也没有，然后也没 P 过图的一个什么桥然后告诉你说，哎，你别说，哦，今天这个桥景很美吗？没有，你看底下那条鱼 关键 哪儿看着鱼啊？ 关键是这样的人是别人就算了，还是自己家里人，比如男朋友或者是自己老公， 哎，你还得给他点赞，还得说宝贝儿拍的真棒， 屏蔽他。 树枝上麻雀翻新，叽叽喳喳闹个不停，人住飞机自由花归期，全吸引我的注意，迎面再来的风家路上一句，定让你再次抚琴，开始绽放星星，愉快小脚印充满整个草地，开始吹风像秘密，一靠近就闪避，擦肩而过想起，请转移小回忆，人猜不透表情，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穿行，沿途的风景都许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交错光阴，把最美悄悄印在心底，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光都送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并肩前进，最美是共同走的路径。

自于徐安，这首歌曲叫做别问很可怕哈。就让我们继续看到各位朋友的留言，这边有朋友就提到了说，我还真有几个月都没发朋友圈了，可能之前特别爱发吧，朋友们都纷纷过来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哈，别问很可怕。 哎，我刚看到了，也是芊芊还是什么纯纯与纯纯 啊， 有这样一个 朋友，什么纯纯与芊芊 啊，纯纯与芊芊，对，他说他有一次听到了，也是我在节目当中推荐了一首庄心妍的歌叫苦糖，他觉得很好听，他就发了朋友圈，可能是因为苦糖这两个字，再加上别人听完这个歌，其实他是确实是跟就是爱情里面特别苦的一种状态，就是你收到了前任发来的结婚喜糖。 是，你接着说。 然后他就说，他有很多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其实没什么，我就是分享了一下这首歌，好多人来问我我有什么状况， 我在找我， 给你增加烦恼了， 我在找我之前的一条朋友圈，开开心心的分享了一首歌， 然后 这歌真棒，底下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你这个？当然是我的配文有问题 啊！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 你说了什么？ 然后太让人开心了，但是我说的，哎，我烦死了。然后后边配了好多那个小烟花，就烦死了。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 哦，你娇嗔了一下， 对，但是 因为文字是看不到的， 是这样的。而且我还分了一个群组，我分了一个这个群组，在里面更多的就是听歌的那个大家愿意互相分享的这一个群体。然后大家都来说你怎么了？我拜托你们先听听歌好吗？多么欢快的歌曲，是不是？谁会在自己特别难过的时候分享一首呜呼，就这种恨不得能跳起来的音乐哈？ 你确定这首歌是特别开心的？ 这首歌我们当然不是 哦。 这首歌我们就是发给那些真正有内心情绪要去抒发，或者你真的要关心一下朋友，亲爱的，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 这歌如果在 KTV，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含着热泪把它听完。 没错，这首歌送给微小微，好不好？ 哦， 朋友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关心你，我最亲爱的，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经过那段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你别 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花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两首歌曲，我们把所有的节奏稍微放得再缓慢一些，进入到今天的十二点的半段。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可能也正是刚刚吃完午饭，思绪稍微有点放缓的时候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平时大概什么样的事情会发到朋友圈来进行分享一下。然后这边想改名就说了，说没娃的时候啊，这个我就晒美食啊，我就晒美景啊，生活的各种小确幸，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快乐的人。然而有娃了以后，玩手机时间就少了。那能想起来发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娃给他带来了一些开心跟快乐的瞬间，发一发 就被娃给霸屏了嘛，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我曾经有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太喜欢晒娃的这一种行为啊，这个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天天不光朋友圈发，单独给我们发，看我女儿会这个了。 你说好 可以。哎， 敷衍敷衍， 而不我还得认真问一问怎么教会的呀，他说的什么，他大概不太记得回复了。 我懂了，关系还是太重要太好了，对吧？不能太敷衍，敷衍就会被骂。 还有朋友提到说，以前经常会发朋友圈，生活当中的开心的不开心的这些所有的我都会随时分享。但是现在可能年纪稍微大了一些，就不怎么发朋友圈了，心态是不是更平和了？生活也是不是更平稳了一些？ 哎呀，怎么感觉你是说像说我？我虽然承认年纪在一点点的、一天天一点点的增长哈，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发朋友圈和看朋友圈的时间都少了好多 哦。 一开始是刻意减少，因为我发现特别耽误时间。

寻曾经辽阔的风景，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还记得初次见面的法国餐厅，那开始了彼此的故事。想问是什么样的作者能写出如此梦幻剧情？当那天我划开了手机，却收到你道别的视频，想的故事就要 ending， 真的不敢相信。可是你说再也回不去，想到起床再没有番茄和鸡蛋。当初一起约定的巴黎 ，I didn't make it though。 不知不觉忘了走到哪里，慢慢把从前的故事抛弃，又变得没有目的，只有一颗放纵的心灵，找个地方慢慢把你忘记，就算寻找旅途的意义。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去巴黎，至于错过的谁都不用可惜。 出去旅行当然是要有很强的分享欲的一件事情，更别说自己一个人出去让别人给落机场了 啊！哎，有的人一个人出去反而也没有分享欲望，就是我把全身心的投入到我在旅程当中的所看所感然后所想，也可能会写一些出行的日记，然后拍一些 vlog， 等到回来之后的时候再来去慢慢的分享，去整理一下，做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整合。 嗯，他基本上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叫荡涤一下心灵，对吧？之前所有的这些烦心事我都抛诸脑后，我就更不会在乎别人是不是给我点赞来留言这些事儿了。 我做梦过想去自己走出去过，感受一下间隔年。就是你知道间隔年这个比 较 gap year 嘛，对吧？ 就是真的让自己休一个大的悠长的假期。 是的， 嗯， 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哎呀，这得是多么殷实的家庭，真能休 gap year？ 因为确实是我身边有之前有朋友，就是好，今年我就不干了，我就出去转，全国转了一圈，然后我觉得说这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嗯哼， 但并不是。一圈转下来之后，我们不说自己的感想，去分享一些，有人写成书了，有人怎么样？我身边有这几个朋友，从徒步的到开车环游的，到最后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更利于他下一步决策。这一年之后，我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又有着什么样新的资源跟 方向？没错，我就想说，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哈，她最早是一个在艺术类教育工作的一个女孩，她等于是双语的嘛，然后她就是突然就给自己宣布要有一个间隔年，她去西藏。然后去祖国的各地走了一大圈，甚至也去到了国外，那会儿还没有疫情，他去国外走了一圈，回来之后呢，他就给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找了一个新的工作点了。 哎， 嗯，就是因为他的下一个雇佣方发现他在这当中收获了很多跟他接下来的工作很有关系，于是就找到了下一个工作的一个点。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太厉害了，人家是旅着游出去玩着成长着还找到了下家。 嗯，我见过的几个哈， 嗯， 一个是在国外玩的时候，然后正好赶上酒店门口有招聘，跟自己对口的不行不行的 就工作了， 然后直接就楼上打了份简历，商务处打了个简历，然后一投行了，那个下个月来上班吧。 哎， 懵了啊，无缝衔接。 哎， 还有一个在外边旅行的时候，好，正好说酒店这边有需要拍摄一些宣传的视频，可能再参与到一个某个航空公司的共联动的宣传合作。 嗯， 哎，他就随便拍了这么一手，然后结果上传以后拿了个奖，最后直接绑定成那边的专门的旅行拍摄团，以后就随便哪儿飞去玩去了。 你看， 哎，这些真的是在旅行当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意外的收获。 你看我们羡慕的真的是， 就是 已经不想放歌了。 说什么呢这是？来，怎么聊到这儿了？好，这算是很多人的一个内心的宏愿吧。 嗯，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柏豪，叫做宏愿。但是我们依旧要脚踏实地向前看，一步一步的先把自己现在的工作都做好哈。来听歌。 明知残酷亦只可以面对，期望你回望我无疑更受罪，礼物无知还在走的挂中，都只挂住心碎，还提示你与我无限分钟的过去。明知怀旧换不到勇气，然而若要放下你如行过赤地，何妨天真想想总有日可再一起，离别几千天当做嬉戏。

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今天所有的这些排歌，突然好像引出来不少新朋友，过来问歌的好多名字，哎，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但是我们要向大家所有人都表示欢迎啊！这边我先念几个，你好比说 FD， 从来没有见过的新朋友。 FD 在其他节目时间段出现过 ，OK， 我看到过他的名字，嗯，他的这个头像里面是个抱枕，很可爱 啊，土豪、啊等等的朋友，哎，我土豪这个名字有些时候起的哈， 我们在中东向你问好。 对，没去珠海航展啊？哦，这个最近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潜水了，然后经常可能碰到一首歌特别符合自己的一些心情的时候，就会突然冒出来。然后好比说刚才有朋友就 FD， 然后想问有一首歌叫什么名字，然后有人说就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他说不，再往前的那首歌叫做宏愿， 宏愿， 对，宏大的愿望的宏愿哈。好，希望你可以继续喜欢这样的一个音乐哈。来，我们继续回来看一看各位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会愿意发朋友圈来分享。然后就有朋友说了，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时候，上台领奖一定要晒一晒。 这肯定的呀，就像我们拿到荣誉的时候，我觉得包括你王维，我们也会多少晒一点吧。 对， 只不过可能不会明晃晃的把什么奖杯和奖状直接拍那儿， 是， 但多少也会有一个你拿着这个东西，然后在哪个地方神采飞扬那张照片。 对，把同事都先屏蔽了啊，你不知道多招人恨啊。对。 别说的那么直接啊！就到以后我要是看到你任何朋友圈，我会自己先对号入座的。 哦， 我最先被屏蔽的，是不是？我不介意羡慕一下你，但我不会嫉妒和恨的。我羡慕一下可以吧？这个我当做楷模和榜样，我学习一下可以吧？ 哎，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好朋友之间，就如果大家互相都知道说，如果你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奖，有什么样的荣誉的话，都会给你发信息来直接这个恭维一下，对不对？ 嗯。 然后剩下的呢？ 恭维，赞美一下， 啊、赞美一下啊！ 这个是吧？ 好，是我想的太复杂啊。好朋友之间都是要相互的， 好朋友， 对对对，然后要什么，对对对， 不是好朋友 啊，是好朋友，是好朋友啊，一定要相互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你来我往嘛，对吧？但是有些时候如果天天晒的，就是你发现不爱太发朋友圈，一发朋友圈全是这种特开心的事儿的话，谁知道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应啊。 哎，我突然想到了有一段时间我从吐槽大会还是从哪一个脱口秀大会当中看到的一句话，他说的是这个地儿啊，甭管你是在玩儿还是在放松，只要职场人，你的同事多了，那就是职场。 哎， 就比如说你的朋友圈里面同事特别多，他发奖，他获奖了，他去干嘛去了？他干嘛？ 你觉得这你看不是朋友圈，你看的是工作圈。 是的，哎，其实我们不说我们的这些工作啊，就比如说好比那些特别知名的什么什么球员、运动员之类的，那他们之间球队之间相互的球员也会涉及到一个竞争。 对， 谁要是拿了一个奖杯跟奖牌在台上这么一晒的话，你现在往往能够看到，当然也是大家关系其实都不错，一定会有其他的队伍的或者一些老人过来给你打岔的。 对， 稍微给你拆这么一下台，然后要求一种更加戏剧化的效果。 嗯， 对，其实我们平时发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对， 就是。都有这种感觉，除非就是一直默默无闻的，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去晒太多，对不对？然后就好好的向前，该踢球踢球，该打球打球，然后打到真正功成名就那一天，始终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印证你是最棒的，就是当你入住到名人堂的时候。而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在所有的球赛，甭管是篮球赛足球赛进行一个集锦回顾的时候，当看到那些高光时刻，那些现在已经不在场上活跃的球员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手稿乐队的 Script Hall of Fame 名人堂。 Yeah, you can be the greatest, you can be the best. You can be the King Kong b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win the war. People talk to God, cold banging on his door.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Some will call it practice, some will call it luck. But either way, you're going to the history books.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And the world You can run the mile.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rough hell with a smile. You can be a hero. You can get the gold. Breaking all the records they thought would never be broke. Yeah, do it for your people. Do it for your pride. Are you ever gonna know if you never even try? Do it for your country. Do it for your name. 'Cause there's gonna be a day when you're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yeah.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Be truth seekers. Be students, be teachers. Be 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yeah.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这首歌基本上会成为很多的这种活动的战歌，当听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备受鼓舞的一首歌曲 Hall of Fame 再次送给各位。我们虽然就是离假期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是我相信这两天的工作依旧会是特别的紧锣密鼓，各位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谨慎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要在休假的时候再往回找补哈。 对，就是即便说没有完成的，可能大家也会心里默念几个字，就是节后再说吧。 对，给自己放宽心。 有一种说话就是节后再说吧。 那你一定中间会收到领导的电话的。 不接不回。 对， 有些工作就是确实领导也要休假嘛，就是大家都已经形成一个默认，就是过年十一这几天的假期。 对， 就除了那种说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其他事儿领导也不会找你的。 对， 领导也会在休假的。 是的啊，我们希望这两天各位都能够先好好的完成工作，之后我们相信假期会让你得到一个非常充分的休息， 好好充电， 总会落在你的身上哈。来自于杜轩达，今天再一次感谢戴毅的代班。 哎，不客气。 哎，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拜 拜。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爱一个人不需多想，对的人不该偶